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二十一章，家养小精灵解放阵线第六十一集。 哈利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妙，但在利塔斯基特的眼皮底下，他没办法把这种想法传递给海格，只好站在一边默默注视着海格和利塔斯基特安排本周晚些时候在三把扫帚见面，好好长谈一次。这时城堡的铃声响了，这堂课结束了。 好了，再见哈利。 当哈利和罗恩赫敏离开时，利塔斯基特愉快地喊道， 那么说定了，海格，星期五见。 他会任意歪曲海格说的每一句话， 哈利压低声音说。 但愿海格没有非法进口那些炸韦罗和其他东西， 赫敏焦虑地说。他们互相对视，这正是海格可能会做的事情。 海格以前惹过很多麻烦，邓布利多一直没有开除他， 罗恩宽慰他们道。 最坏的可能性就是海格必须丢掉炸韦罗。对不起，我说的是最坏吗？我想说的是最好。 哈利和赫敏笑了起来，他们去吃午饭时觉得心情轻松了一些。那天下午，哈利觉得那两节占卜课上得愉快极了，他们仍然要画星象图，要做预测，但现在罗恩重新成了他的朋友，这一切就又显得非常滑稽可笑了。由于哈利和罗恩一直在预言自己可怕的死亡，赫里劳尼教授对他们非常满意。可是今天，当他解释冥王星干扰日常生活的不同方式时，他们一直咯咯笑个不停，他很快就恼火了。 我认为， 他说，声音低低的，充满神秘感，但并没有掩盖他显而易见的恼怒。 我们中间的一些人， 他意味深长地盯着哈利， 如果看见我昨晚做水晶球占卜时看见的东西，恐怕就不会这样轻狂了。昨晚我坐在这里埋头做我的针线活，突然产生了一种无法遏制的冲动，想请教一下我的水晶球。我站起来，坐到水晶球面前，凝视着晶体的深处。你们说，我看见了什么东西在凝望着我？ 一只丑陋的老蝙蝠，戴着一副特大眼镜。 罗恩压低声音嘟囔着，哈利拼命绷着脸，不让自己笑出来。 是死亡，我亲爱的。 帕瓦蒂和拉文德都用手捂住了嘴巴，神色惊恐。 是的， 特里劳尼教授煞有介事地点点头，说道， 他来了，越来越近了，像一只雾鹫在头顶上盘旋，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就在城堡上空。 他目光犀利地盯着哈利，哈利毫不掩饰地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他这套把戏已经玩过差不多80遍了，如果不是这样，倒确实有点吓人， 哈利说。这时他们终于来到特里劳尼教授房间下面的楼梯上，重新呼吸到了新鲜空气。 唉，可是如果每次他说我要死，我都倒地死去，我就变成一个医学上的奇迹了。 你会成为一种超浓缩的幽灵。 罗恩说着痴痴地笑了。 至少我们没有家庭作业呀、啊！我希望赫米从维克图教授那儿领回一大堆作业，我最喜欢他做作业时我们闲着。 这时他们与血人巴罗擦肩而过，巴罗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可是赫敏不在晚饭桌上，后来他们去图书馆找他，也不见他的影子，那里只有维克多尔·克鲁姆一个人。罗恩在书架后面徘徊了一会儿，望着克鲁姆，一边小声与哈利争论要不要请他签名。但后来罗恩发现六七个女生躲在旁边那排书架后，为同样的事情争论不休，便对这个想法失去了热情。 真奇怪，他到哪儿去了呢？ 在和哈利一起返回格兰芬多塔楼时，罗恩说， 不知道，胡言乱语。 胖夫人刚开始向前转开，他们身后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赫敏来了。 哈利， 他气喘吁吁地说，在哈利身边刹住脚步。胖夫人垂眼望着他，扬起了眉毛。 须来一下，你必须来一下，处理一件最离奇的事，求求你快来吧。 他一把抓住哈利的胳膊，拉着他往走廊上走。 出了什么事？ 哈利说， 到了那里你就会看见，走吧，快点。 哈利扭头看着罗恩，罗恩也看着哈利，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 好吧， 哈利说，和赫敏一起沿着走廊往回走，罗恩加快脚步跟了上来。 喂，你们不管我了？ 胖夫人在他们身后恼火地喊道， 你们打搅了我，一声抱歉也不说，难道我要一直开在这里等你们回来吗？ 是啊，谢谢了。 罗恩扭头喊了一声。 赫敏，我们去哪儿？ 哈利问。这时赫敏已经领着他们下了六层楼，正顺着大理石楼梯进入下面的门厅。 你们会看到的，很快就会看到的。 赫敏兴奋地说。到了楼梯下面，他往左一拐，匆匆朝一扇门走去。哈利曾经看见塞德里克·迪戈里进过这扇门，那是在火焰杯喷出他和哈利名字的那个晚上。哈利以前没有到这里来过。他和罗恩跟着赫敏走下一道石阶，下面并不是一条昏暗阴森像通往斯内普地下教室的那种地下通道，相反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条宽阔的石廊里，火把照的四周很明亮，到处装饰着令人愉快的图画，上面画的主要是各种食物。 哦，慢着。 在石廊里走到一半时，哈利慢慢地说， 等一下赫敏。 怎么了？ 赫敏转脸望着他，期待他说出答案。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哈利说。他用胳膊肘捅了捅罗恩，指着赫敏身后的那幅图画，画面上是一只盛满水果的巨大银碗。 赫敏！ 罗恩明白过来了，说， 你又想说服我们参加你那套呕吐的把戏？ 不是不是，我没有， 赫敏着急地说。 而且不是呕吐，罗恩。 怎么改名字了？ 罗恩对他皱着眉头说道。 那么是什么呢？家养小精灵解放阵线？我可不愿冲进厨房动员他们停止干活，我绝不会。 我没有要你这么做， 赫敏不耐烦地说。 我刚才来过这里跟他们交谈过了，我发现快来哈利，我要带你去看。 他又抓住哈利的胳膊，把他拉到那幅大水果碗的图画跟前。他伸出食指轻轻挠了挠那只碧绿的大梨子，梨子蠕动起来，痴痴笑着，突然变成了一个很大的绿色门把手。赫敏抓住他把门打开，用力推了一下哈利的后背，把他推了进去。匆匆一瞥之间，哈利只看见一个天花板很高的大房间，面积和上面的礼堂一样大，周围的石墙边对着许多闪闪发光的铜锅和铜盆，房间另一头有个砖砌的大壁炉。还没等他看得更清楚，就有一个小东西从房间中央飞快地朝他跑来，一边尖声叫着， 哈利波特先生，哈利波特。 接着尖叫的小精灵猛地撞在他的上腹部，把他紧紧地紧紧地搂住了。他觉得肋骨都要被勒断了，肺里的空气全被挤了出来。 多比， 哈利喘着气说， 是多比先生，是多比。 那个声音从他的肚脐附近尖叫着说， 多比一直盼呀盼呀，盼着见到哈利波特先生，结果哈利波特亲自来看他了，先生。 多比松开手向后退了几步，满脸带笑地抬头望着哈利，那双网球般大小的绿眼睛里含着喜悦的泪花。他和哈利记忆中的样子分毫不差，那只像铅笔一样细长的鼻子，那对蝙蝠状的耳朵，还有那长长的手指和双脚，什么都没有变，只是衣服与原来的大不一样了。当年多比为马尔福家干活时，一年到头穿着那只脏兮兮的旧枕套，现在他这一身穿戴真是哈利见过的最奇怪的组合，比世界杯赛上的那些巫师穿戴的还要糟糕。他头上顶着一只茶壶保暖套，上面别着一大堆鲜艳的徽章，赤裸的胸膛上挂着一条马蹄图案的领带，下身穿的是类似儿童足球短裤的东西，脚上是两只不配对的袜子。哈利看到其中一只正是他从自己脚上脱下来 诱骗马尔福先生扔给多比，从而使多比获得自由的那只黑袜子。另一只袜子上印满粉红色和橘黄色的条纹。 多比，你在这里做什么？ 哈利惊奇地问。 多比来霍格沃茨工作了，先生。 多比兴奋地尖叫道。 邓布利多教授给了多比和闪闪工作，先生。 闪闪？ 哈利说。 他也在这里？ 是啊，先生，是啊。 多比说着，一把抓住哈利的手，拉着他穿过四张长长的木桌子，走进里面的厨房。哈利发现这些桌子摆放的位置跟上面礼堂里四个学院的桌子一模一样。此刻晚餐已经结束，桌上没有食物，但他推测一小时前这里肯定堆满了美味佳肴，然后通过天花板送到上面对等的桌子上。至少有100个小精灵站在厨房里，当多比领着哈利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他们一个个满脸堆笑，鞠躬行屈膝礼。他们都穿着同样的制服，一条印着霍格沃茨市章的茶巾。他们像闪闪以前那样把茶巾当袍子裹在身上。 多比在砖砌的壁炉前停住脚步，指给哈利看。 你看，先生，闪闪在这儿。 他说。闪闪坐在炉火旁的一张凳子上，他和多比不同，看样子不是随随便便找来衣服就穿。他穿着一套整整齐齐的小裙子和短上衣，头上还戴着一顶配套的蓝帽子，上面掏了两个洞，露出他的两只大耳朵。不过多比那身奇怪组合的衣服保护得一尘不染，像是崭新的一样。而闪闪则显然对自己的衣服毫不在意，他的短上衣上溅满了汤渍，裙子上有一块地方烧焦了。 你好，闪闪。 哈利说。闪闪的嘴唇发抖，接着便放声大哭，眼泪从他那对棕色的大眼睛里滚出来，洒落在胸前，和魁地奇世界杯赛上一模一样。 哦，天哪！ 赫敏说。他和罗恩也跟着哈利和多比一起来到厨房尽头。 闪闪，别哭了，求求你。 可是闪闪哭得更凶了，多比倒是喜滋滋地抬头望着哈利。 哈利波特，想喝一杯茶吗？ 他用尖细的嗓音大声问，盖过闪闪的哭泣声。 行，好吧。 哈利说。立刻就有6个家养小精灵从他后面匆匆跑上来，端着一只很大的银托盘，上面放着一把茶壶，还放着哈利、罗恩和赫敏的杯子，一壶牛奶和一大盘饼干。 服务真好， 罗恩用一种很激动的声音说。赫敏朝他皱了皱眉头，但小精灵们看上去都很高兴，他们低低的鞠躬退了回去。 你来这里多久了，多比？ 多比递茶时，哈利问道。 刚一个星期，哈利波特先生。 多比欢快地说。 多比来见邓布利多先生。先生，你知道，先生，一个被开除的家养小精灵是很难找到新工作的，先生，真的很难很难。 听了这话，闪闪嚎啕得更厉害了，鼻涕从他那像个被压扁的西红柿一般的鼻子里淌出来，啪嗒啪嗒地滴在胸前，他也不想把它止住。 多比四处游荡了2年，先生，就为了找一份工作。 多比尖声尖气地说。 可是多比没有找到工作，先生，因为多比现在要工钱了。